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九拐十八弯后，突然落入婚姻、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中，然后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旧工业革命即将结束、新工业革命即将开始的年代。旧工业革命带来经济成长而无数的工作机会，但新工业革命却会令许多人失去收入，甚至某些产业直接遭到淘汰。无论这种情况何时发生，都先安静十分钟吧，让家政夫陪着你聆听心底的悄悄话，别再因为长期忙碌、慌张和寂寞而做错决定了。大家晚安，今天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是2018年的科幻电影《一级玩家》，也是鬼才导演史蒂芬·史皮伯先生又令观众叹为观止、欣喜若狂的科幻巨作。所以家政夫也非常失控地穿上球鞋，花了十多分钟才跑到书店，赶在店员下班打烊以前买下《一级玩家》的原著小说。就在同一时期，大儿子和二儿子正在着迷射击游戏，那款游戏是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就是那种玩家只能看见两条手臂和手里握着刀、枪、平底锅，然后在一望无际的城市、森林东奔西跑，寻找敌人、消灭敌人，或者被敌人找到、被敌人消灭。为什么突然提起儿子风靡射击游戏的事？因为家政夫经常看见他们点开 YouTube， 捧着零食窝在一起观赏其他玩家的录影画面，一边看还一边讨论，时不时就比手画脚的说：这里我们也有来过，而且被躲在货柜上的敌人给爆了，你看他使用凝胶护盾的方法，事先面对敌人放置障碍物，然后才从另外一侧绕过去，这样速度会变慢，会比较危险，但却可以出其不意。接着兄弟两遍你一句我一句的研究起来。在电影《一级玩家》的原著小说中，已经将观赏 YouTube 打怪的概念进行升级，就是每位玩家都能够购买空拍机录制自己的游戏过程，并且设定为付费频道，从中获取收入。很妙吧？当你一方面登入游戏购买顶级道具和宝物时，另外一方面却能够透过空拍机上的摄影镜头宣传自己，获得其他玩家的订阅和资助。也许听众朋友们会觉得这种网络上的消费模式既荒诞又替代性高，没什么值得下一代去效法的。但假如今天改成某某美妆大师、时尚大师透过 YouTube 来教大家穿搭、化妆等等技巧时，你会愿意付费收看吗？还是某某投资高手将自己每天荧幕中浏览过的情报资讯录成节目，并且还附上他在私人笔记簿内用铅笔、橡皮擦涂来画去的各种表格，上面标示着过去一个月的进场时间、退场时间，那这会引起你的兴趣花钱订阅吗？其实大家千万别小看这类影片，当电竞选手的游戏过程被公开时，也代表了这名选手的思路、逻辑以及面对各种关卡、各种情况处理的轻重缓急，刹那间俨然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活生生的游戏攻略啊。家政夫还记得从前很着迷电玩《恶灵古堡》时，经常都会跟朋友们到处去搜集情报，无论是从官方出版的攻略手册，或者是与其他玩家坐下来闲聊所听见的片段资讯，都是日后拿来破解困难关卡的有用情报。可是当旧工业革命时代即将结束，以纸本作为主体传递知识的方法也已经迅速没落，取而代之的是 YouTube、FB、IG 等等以声音、画面为主体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 只要能够连上网路，无论你在哪里，就通通能够变成同学，管他一个住在北极，另外一个住在南极都无所谓。近年来的台湾，由于热烈讨论国籍血统的缘故，已经距离世界主流越来越远。幸亏透过新冠状病毒的影响，许多人被迫不准出门，不准进办公室上班，所以改拿笔电在家工作。而家政夫相信下一步科技的发展便是回应在家工作很不方便这八个字，并且回应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修正旧有的工作程序，利用 AI 作为辅助完成任务。第二，简化旧有的工作程序，在摒除人为因素的条件下，利用 AI 作为主角完成任务。如此看来，我们似乎距离电影《一级玩家》中，明明还是上班时间，大楼里却窝了一堆又一堆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冲撞年，并且全都戴上游戏眼镜的这种不进步就被 AI 机器人给取代的未来，再也不遥远了。于是家政夫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人所引以为傲的大考、小考、月考、期中考等等，究竟意义何在？当学生无法进班上课，全都改成视讯教学时，我们真的还要继续使用旧有的考试制度来检测学生吗？如果这个方法不好，那为何不赶紧检讨升学制度，加以改革甚至颠覆呢？还是大人们都心知肚明，学校不单单只是提供学习知识的场所，更是一座牢笼，将精力旺盛的小朋友关在里面，让他们的父母也可以被束缚在朝九晚五底下，关在另外一座称为办公室的铁笼子里，等到晚上五六点下班才释放出来。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真相似乎就是如此。也罢，但假如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演变成年年都有，而且学校必须常常被封锁，那我们是否应该提早思考如何提升远距离教学和在家上班的成效呢？对此，家政夫大胆地以为，提升效率之前必须先抛开工作满八小时才能配得目前薪水的成见。因为老实说，除了服务业之外，许多人只需要三到四个钟头便已经完成一整天的业务，对吧？当整个社会有一半的上班族下午两点便能打卡离开，出现在电影街或风景区内开开心心玩自拍，出现在聊天软体脸书或者 IG 时，有没有可能刺激到其他产业的员工也想提高自己的效率呢？而且当上班族一离开公司，便理所当然的成为消费者，对于正在积极发展观光产业的台湾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美事？时间过得真快，家政夫已经唠唠叨叨碎碎念了好久，大家会听得十分乏味吗？如果不，欢迎留下回应。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考虑是否继续制作电影《一级玩家》续集的强大动力哦。下次见，拜拜。